只要你在我身旁。

隔着过遥遥十万八千里，我跟你相遇在不属于自己的土地，是缘分是巧合让你我成为兄弟，是可遇不可求那种无形的默契。 一杯在天空中相会，就一杯冲淡是是非非，两双腿跨过千山万水，从来不累终不悔，也在他乡交汇。 你是谁为我擦到两泪，我是谁对你掏心掏肺，风一吹是谁的传说转眼就破碎，我不对我们尽力而为， 守一回将一追，浩瀚宇宙美有极限的范围， 小天地大智慧，无尽世界其实在你我心扉， 手一挥掌一推，倾尽心灵美有极限的范围， 小天地大智慧， 无尽世界其实没什么绝对。 今晚给予你一切，经历过了多少的血和泪，这种感情已经超越过了时间，超越了年和岁，面对任何眼泪受过多少的罪，我们也不撤退，一起来把喝醉装满那酒的杯，怎么碰不会碎。 要一杯在天空中相会，就一杯冲淡是是非非，两双腿踏破千山万水，从来不累终不悔，也在他乡交汇。 你是谁为我擦到两泪，我是谁对你掏心掏肺，风一吹世界的传说转眼就破碎，不后退我们尽力而为， 手一挥掌一推，浩瀚宇宙没有极限的范围， 小天地大智慧，无尽世界其实在你我心扉， 手一挥掌一推，倾尽心灵没有极限的范围， 小天地大智慧， 无尽世界其实没什么绝对， 浪才知道什么叫真，从尝过甘吃过苦才明白什么叫无悔，知大无悔，无几两端相遇一对，转眼间就会出现人间光芒自醉。 说不出口，但